好啦，翻嚟第三节呢个特备节目嘅星期二得到，咁今日咧。其实星期日咧就会晚上就会播出街噶啦。如果赶得切嘅话吓， 呢、這个系咪叫港商人啊？ 系 呢、這个叫 呢、這个咧叫港珠最黑暗嘅一日，亦都系香港呢个温和嘅市民最黑暗嘅一日吓、啊。我哋咁温和系嘛，只系求你俾张票都唔捻俾系嘛？ 冇 错。唉，即系令到我哋 大家都知道你以温和前面冇台阶嘅， 即系我哋即系不嬲都唔想恶言相向噶嘛，不嬲都系 好系我啫。 希望以一个务实嘅态度系嘛，客观持平中立嘅讲法， 真系有。 系啊，令到啲人咧就系、是、即系香港啊，促进香港嘅进步啊。点知咧有班捻屌。系嘛，搞搞震，系嘛，咁我哋只系被逼要讲啲比较冒犯性嘅说话，系嘛，我哋亦都唔系一出世出嚟讲粗口嘅人，系咪先？唉，咁啊，我哋咧即系点讲咧，哭丧咗两节啦，成粒钟头咁啊，我哋因为咧，我哋呢个节目系一个充满住希望嘅节目。 我第二次已经讲翻笑咯，开始。 我哋一个充满希望嘅节目，我哋希望咧，即系就算而家几。唔开心都好，大家都要咧叫做装劲自强，系嘛？为嚟紧呢五年打算，因为好明显呢五年咧就系梁振英嘅路线嘅延续嚟噶啦。当然未必会话再搵啲外字头出嚟同人哋对赌啊，或者 有 啲 需要， 因为你都冇人出嚟嘛。喂，你到时你嗰啲反对派都系得十个八个出嚟，佢哋连呢啲钱都悭翻啦，费事使呢啲钱啊嘛。 唔系，同埋佢讲真，佢系未必好似689咁样搲烂晒块面，因为佢。根据佢自己内部程序已经玩晒， 系啊， 佢唔需要玩咁，佢唔需要向外力去到帮佢啊。 佢好多嘢系唔使做出嚟嘅，因为咧，好似梁振英咁戇鳩，先要自己伸个头出嚟，哎，系我做嘅呢单嘢咁样，我要搞鸠你咁样。喂，林郑真系可以匿埋台底搞完你都唔知啊，佢搞你嘛，系嘛？ 系冇错。 所以咧， 知就知嘅，不过你冇佢扶啫。 头先我哋喺度预测紧有几个行业咧嚟紧系呢个叫做咧后689时代吓。呢、這個強化版上台之後咧，有啲咩生意會好咧？嗱，頭先所講啦，一個咧就飲食嘅生意嚟緊係會好好嘅，有時甜品啊，同埋紅酒， 點解 吃喝玩樂嘛，得閒嗰啲嘛，即係咧，逢係對於生活品味有提高嘅嘢咧，啲人就會去改而去追求嗰樣嘢。政治已經唔想理啦，所以咧，任何嗰啲特色餐廳、甜品鋪、飲紅酒。即係對於一個生活一個品味，又或者咧屋企嗰啲室內設計啊、嗰啲飾物啊各方面嗰啲咧，我相信個生意亦都會好啲嘅，會好咗嘅。 係咪大家慳翻啲錢，唔捐錢就走去買咗呢啲嘢咧？ 係一定噶，所以咧嚟緊咧嗰啲娛樂費咧睇戲咧都會增加嘅，睇完戲就出嚟食飯啦，食完飯嚟去食下啲甜品啦，跟住先翻屋企瞓覺啦，係嘛？所以咧嚟緊戲院啊，嗰、那個飲食啊。呢啲生意咧，消閒娛樂咧係會提升嘅。咁另外一個行業就叫旅行社啦，又或者咧嗰啲叫做 機票啦， 訂機票呢啲啦， 酒店啦， 啊酒店啦，個生意咧都會好嘅。所以咧，我哋即系咧而家做埋呢個股評節目啦。類似呢啲生意咧，嚟緊估計都會係有個增長。不過當然啦。增長嘅嘢唔係一朝一夕噶嘛，唔係話佢一當選聽日就大升嚇，因為咧可能都要一啲時間嘅嚇。咁啊，即係我哋講個發展空間，譬如話咧，有啲好多網民聽我哋講，中意聽我哋講下樓市啊，講下呢個叫做咧嗰個叫做做生意啦、創業啦。咁如果啊，你譬如有啲。譬如喺飲食啊，喺甜品啊，喺呢啲休閒方面，你有啲心得咧，你可以出嚟搏一搏創業嘅，估計嗰個生意一定好好多嘅，因為咧有一班為數可能我諗十零廿萬啦，即係可能肯捐錢出嚟俾社運嘅人咧，我諗都有十零廿萬嘅，即係近呢幾年啦，即係佢哋未必會出嚟，但係一講到六四七一，佢哋肯捐錢，係咪？ 遊行嗰陣時肯入錢， 係啦，肯入錢，呢班人咧肯定嚟緊。捐俾呢啲社運人嘅錢咧，或者捐俾政黨嘅錢咧，一定係全部都唔會再捐噶啦。 咁可能會全部投入翻落去實體經濟嗰度。 係啦，冇錯啦。 由 consumer market 冇錯。嗱，呢啲錢 咧其實係促進經濟 嘅。嗱，呢啲錢可以講一句咧，就係咧由一啲 唔係實體經濟，因為咧你資助啲社運人，佢哋咧就即係其實係一個轉型嚟嘅。 因為你投落 可能係 banner shop 啦，可能做直翻啦，係嘛？ 跟住咧，你投落去俾社運嗰啲咧，佢哋就變咗攞嚟同政府打官司，跟住輸俾政府，政府問你攞仲費咧，你見佢啲錢又入翻落政府庫房。 係。 哇！ 咁所以個 multiplier 細咗嘅，因為入翻落政府。 係，即係咧對於經濟咧係毫無幫助嘅。咁啊嚟緊咧，嗰啲。香港人咧叫做睇清楚曬，睇清楚曬呢啲政黨嘅嗰個嘴臉咧啊！咁啊，佢哋即係將本來啊一個月捐兩三千蚊俾你哋人社嘅，係而家自己食咗好過啦，係嘛？哦，本來捐俾你哋眾志啊，香港眾志係嘛？捐俾你哋啲自決派嘅，捐三千蚊，哎呀，賭多場馬好過啦，捐俾你 哋。呢個係 我寧願我輸夠咗都唔撚捐俾你咧。 呢個即係分析反對派嗰方面嗰啲錢去邊啦。 係。 咁呢個。建制派嗰方面咧， 建制派都系咧，因为反对派冇人出嚟搞嘢啦嘛，佢哋亦都唔会嘥其他钱噶啦。咁嗰啲钱自然一个叫做咧政治相对稳定啊嚟紧嗰个，因为咧一定系稳定嘅，你唔会有啲咩大突破噶。一个越稳定政治嘅咧，吃喝玩乐嘅人一定系多嘅，系嘛？啲钱攞去可能啊追求一啲可能换手机换物啲啦，系嘛？咁啊，其实旅行同埋饮食一定系做多好多嘅吓，所以大家可以由依。两个行业去想下啦，啊，即系之后，咁如果股票有啲咩介绍咧，系冇嘅吓，因为我都一时间。 经济大方向就应该系会更加同国内嗰啲 更紧密、 更紧密合作， 系啦，系啦。 啲地产商咪冇运行咯？ 地产商 香港嘅地产商， 但系香港建筑商有运行喎。 系啦， 因为你地产商冇运行咧，但系建筑一定要帮衬噶嘛。 佢上面运唔到上面啲人落嚟做噶嘛，都系用翻香港人做噶嘛，你香港起嘢。 冇错啦，所以咧，你香港嘅建筑啊、泥水啊、运输啊，你一定 间都有得上市， 间间咧都会系有一个好嘅业绩嘅吓。三行啊，嚟紧嗰个会几蓬勃下嘅，我觉得。 唔系，同埋人工都应该 OK 喎。 会继续升。 系啊，因为根本而家入行嘅人就冇噶啦。有啲人越老咧就越少人嘅啫。 所以如果你话咧啲，即系如果啲人少咗，啲后生仔咧，去即系点讲啊？冇咗本土派噶啦，冇咗嗰啲激进派咧，可能后生仔入行做三行咯，因为搵到食啊嘛。 好难，或者做建造业喎， 辛苦啊嘛，辛苦啊嘛。 唔会 啊。咁 我其实我近期同啲有啲后生仔倾开咧，佢哋都唔会。 太辛苦，佢哋谂住我读咁多书，我梗系坐写字楼搵三皮嘢一个月噶嘛？点你啲卵屌做嘢噶嘛？系咪？ 系啊，嗱， 点你啲港珠做嘢噶嘛？我有咩理由要再去担得泥啊、扎铁啊？ 唔系啊，我唔系叫做呢啲啊。我好似近期，我同几个后生仔倾，我话咧而家根本上咧，因为太多嘅工程开，你基本上咧就考翻个安全牌，就做安全主任。你识英文嘅咧？即係識英文嘅咧，普通嘅判得入去都兩萬幾蚊起身。如果你入去直頭係嗰啲基建嘅，即係禮頓啊、金門啊、中國建築啊、中國港灣呢啲咧，長期招人嘅，你只要行入去就三萬二蚊起身。 咁佢哋點解唔肯做呢？ 安全主任都三萬二啊！因為我仲有行業推介，你可以讀嗰啲咩屋宇測量啊、物料嗰啲，嗰啲全部係好需要人嘅其實。 唔係辛苦啊！譬如好似你做地盤科文，你基本上你做一個嘅地盤科文，即係科文就係即係管人嘅啫。佢係好多而家大學嘅女學生讀完書，男仔唔撈喎。你而家去地盤，好多地盤見到 我，係啊，多咗好多女仔喎而家。 穿住 boot 啊，好高大，好靚啊！翻到入去咧就換翻對安全鞋，跟住咧就換件夾褸衣，跟住咧就喺度做嘢。哦，跟住咧出邊有咩事？做起咗啲嘢啦，你出去睇下啦。咁佢就係簽名嘅啫，兩萬幾蚊起身。 好喎、 啊！如果做隧道嘅， 唔錯， 超四皮嘅。 哇！ 仲有一樣嘢，但係仲有一樣嘢， 行業呢、這個佢叫做咧後六八九時代嘅行業介紹。 唔係呢個行業，咩行業一定興旺？因為點解咧？ 係 林鄭做咗之後咧。一定多了很多大白象工程啊！ 系啊， 大家就可以大興土木，就大家可以有得撈啊！ 系啊，我而家話俾你聽， 佢嗰啲工程咪頭先咪介紹咗咯，工程啊、科文啊、 起故宮博物館啊， 佢唔係起故宮啊，佢而家未上場嘅，已經傾緊就係由西九起一條沿海線啊，即係嘅高速公路就去九龍灣，已經係四百幾億噶啦。 哇！ 准备落实嗰条路起八年啊，佢喺度烧紧银纸，个银纸烧嘅速度比梁振英快好多，因为佢话 熟程序啊嘛， 同埋佢要解决嘅所谓居住问题，佢会不停咁喺度运用紧。 呢啲咁嘅不停起，仲有 同埋会唔会大量填海咧？ 必然啦、 啊。唔系，总之咧就系基建嘅嘢咧就会继续系咁做。 系 大白象工程继续起， 继续起，嗯、但啲楼亦都唔会跌、啊。 系啦， 你哋唔好谂住有大量嘅房屋、啊。 因为一最大嘅问题就系你大白象工程咧。就會扯咗啲建築業嘅工人， 哦，係啊，唔夠工人起樓， 唔夠工人咧，嗰啲人工就 會起啊。你放心啦，所謂人工唔會起，而家我哋香港成日話我哋嗰個審批權，我哋真真正正咧，即係家庭團，即係算係家庭團聚，即係你娶咗老婆，跟住細路仔好細嘅咧，一日係幾十人嘅啫。最主要係乜嘢啊？係嗰啲而家就係香港年紀大六七十歲嗰啲家庭團聚，所有嘅四五十歲，因為佢話咧要照顧年老父母嗰啲咧，無條件咁直批落嚟呢一啲我哋而家請緊嘅工人同埋請司機大量呢啲，你甚至可以吸牌啊？點解吸牌就係大陸佢本身係揸開重型车嘅落嚟吸个牌俾佢就可以开工。 嗯，咁好， 咁即系 输入专才嚟喎呢个。 系啊， 即系话咧，嗰啲叫做咧地盘嘅人工就唔会点加噶啦， 升唔到啦，因为佢而家大量用呢啲人去补充， 补充香港嘅劳动力。 系啦，补充香港嘅劳动力。 你唔讲，我哋学呢行家知道，行内人我哋唔知啊。 吓，而家佢所有嘅嘢都系咁样慢慢慢慢渗入嚟，仲有。海航影响整个嘅建筑业生态，即系嗰啲地盘咧好大嘅，因为咧佢真系面粉贵过面包。我哋本身预计咧今年嘅二月份打后到五六月咧，我哋咧基本上起屋嘅工程系停顿嘅，因为增加呢个堆填费，由每一吨。即系废物处理啊！即系嗰啲建筑业嘅废物处理，系21蚊吨土木工程署收嘅。而家喺四月七号就加到71蚊一吨，即系我哋而家真系怼倒一车嘢入去，佢收我哋千几蚊， 加五条嘢喎。 所以喺过年前咧，所有嘅地盘拼命咁做，因为一个地盘可能会净系堆填费，可能会增加两三千万嘅额外开支。所以不停喺度做，我哋預計呢兩個月係冇嘢做嘅。但原來唔係，當海航喺呢個啟德投標貴嘅時候，嘉華新鴻基拼命咁推出樓盤，拼命咁做。所以咧，你未來咧唔會靜啊！未來呢幾年做地盤、做建造業，我相當蓬勃。 係 係啦，某一類嘅工資仲會再加，但係咧。你话做工人嘅咧就未必， 即系工人未必会多好多人工啦。 但系头先佢所讲话，譬如做甜品啊，做飲食啊，安全主任系好重要嘅。安全主任唔系做地盘嘅，譬如你入职起酒楼做装修，你一定要有个安全主任嚟签名。佢可以做千方，只要做装修啊，譬如睇图积啊，全部都有个安全主任做兼职都唔忧咯。但系而家我哋香港嘅后生仔连呢啲咁嘅工都唔肯做， 可能佢唔太了解嗰个行业系做啲咩嘢咯。 应该唔知道，知道咁笋。 唔系严格嚟讲，你就唔系做紧工程嗰部分。严格嚟讲，你系俾紧专业意见，跟住去 certify 啲嘢， 即系类似的士咁上下咯，系嘛？ 类似 咯。 即系最紧要你做任何嘢，佢望到你有咩安唔安全咧？望到你我话唔安全就唔安全噶啦，我话你安全就安全噶啦。因为佢到最尾都唔使佢负责任噶嘛，系咪啊？跟住一有事嘅时候，喂，我嗰阵时话唔系咁，系你转头走一样。 好多人一听到做建筑，佢以为自己要担泥， 系啊，担泥砸铁噶嘛，个顶唔顺。哇，原来咁笋嘅，喂，个个都要做啦。 咁笋都要做嘅，但系就 系啊，真系唔使点做。 文职嚟嘅， 笋噶，嗰啲工好笋噶，系真系。 朝头早做乜嘢咧？你哋出嚟做健身操。而家你知唔知啊？所有大地盘啊，所有嘅工人啊，翻嚟啊，要做十零分钟嘅健身操，佢睇住你做啊，做完之后做咗啦，翻入去，所有嘅工人入嚟，大地盘嘅入嚟，就跟住咧就储埋一班十个人，跟住咧上堂。嗱，我哋呢、這个即系写一版，好似教书咁。嗱，我呢个地盘，你哋要注啲乜嘢？注完之后咧，跟住俾一张纸你，跟住签晒名，上完算数，就 系 咁啦。咁一个礼拜咧就巡一次两次地盘，就系、是、着得好光先去行下个地盘。哎呀，有安全隐患喎，你唔得喎，你搞。如果你唔系嘅，我签个名。佢签一个名，话你唔安全嘅话，嗰、那个大盘 分分钟要停工一日，罚30万。 哦，喂， 佢嗰支笔系几重要？我话俾你听啊，唔好话正身啦，吃喝玩乐日日都非常 OK。 甩咗 个麦， 个麦系 吓呢个先系真真正正嘅事实。 哦，咁啊，呢啲多谢大肥介绍啲信工啦，即系唔系咁，唔系出边唔系咁多人知道咧，因为你哋系你哋业界人士，你哋知道咧，熟悉啲啦吓。咁啊，嚟紧嗰个香港真系大把工程做噶啦。咁我哋要睇下，帮佢预测下楼价喎。嗱，即系你话而家嗰啲楼，会唔会继续升咧？我睇都好难唔继续升喎。即系就算你林郑上系嘛，因为咧林郑可能就冇六八九嗰种咧，其实六八九有嗰种咧，觉得自己雄才大略要降一番事业嗰啲人嚟嘅。林郑系咪咧有啲似，都系嗰只啊？咁佢会唔会好重手打击嘅楼价咧？又唔会，因为佢系得到广大地产商支持，除咗李嘉诚啦吓， 系 基本上系得到地产商嘅大力支持，加埋呢个新界人官商乡黑齐嘅，系咪？佢字头应该支持佢嘅字头应该齐晒香港所有字头嘅，冇人唔支持佢嘅，系嘛？咁所以咧，嚟紧啲楼你哋想买，觉得有平楼咧，我觉得啊，好似有少少缘木求鱼，系嘛？ 冇可能噶，好似啊，我即系佢见到阿林郑佢今日讲啊，帮助你啲人啊、置业啊点样系冇可能噶，因为你海航落嚟17000平均价系咪？你而家落嚟大陆落嚟就呢、這个嗰、那个叫咩鸭脷洲22000 系咯， 喂，起得嚟连埋利息，连埋几年后嘅通胀，要卖40000先有钱赚喎一尺。40万一平方喎，系咪啊？ 仲有 咩地啊？ 仲有一个问题，因为咧，我哋而家咧就系有时即系可能系业务上嘅需要啦，譬如了解咗有啲国内嗰啲即系尤其是深圳啲地产啦，嗰啲叫做楼盘啦，佢有亦都去视察过啦。最近我睇保安啊，揸成九个字车由深圳揸成八九个字先到， 高速啦，系啊。 揸咗八九字，高速个字，去到保安嗰啲楼啊，其实就起得几靓嘅。 外边，外边 系啦系啦，外边咧，因为冇入过睇过啦，即系出边经过啫吓。我真系问，要卖90000一平方，即系成8000多，接近9000元一尺。 响即系港纸1万一咯。 当10000啦，嗱，当佢10000啦吓，10000尺喎，保安喎，喂，保安都要卖10000尺，你谂下香港点跌啊？真系点跌啊？喂，仲有我好出奇， 而家深圳都追得到香港嘅时候，你真系冇跌，完全冇一个向下跌嘅空间。 喂，深圳比香港大好多啊，个土地，佢嗰度系二线关嚟啫，仲系关外嘅保安咋？ 唔系，因为佢保安咧，佢其实近翻前海啊。 唔系，系啦，近前海同埋咧，佢有地铁，因为我睇嘅地方系有地铁。 系啦， 但系你谂下啦，香港岛啊，如果你保安同香港岛，咁你点样拣咯？咪同香港唔好话叫香港岛啦。深水埗亦都要19000一尺啦，油塘都要卖10000多啦，系嘛？咁你谂下香港楼点样跌咧？我睇唔到跌嘅理由。 所以咪而家大陆资金咪一路落嚟做咯，因为佢觉得香港嘅土地值钱过深圳。 系啊，啱啊。 楼房值钱过深圳。 系啊，嗱，因为咧有个嗰啲大陆嘅发展商同我讲嘅，佢哋落嚟香港买楼咧，买地啦吓，即系我当然我唔肯定佢系咪其中一个投地嗰啲啦吓，佢哋就话俾我知，佢哋落到嚟香港买嗰啲地可以同银行借到钱，而佢哋喺深圳买嗰啲地系借唔到钱嘅。咁你谂下啦，调翻转头，香港嘅发展商去深圳买地，又可以喺香港借钱。屌，总之大陆就借唔到钱。咁你谂下系咪焗佢落嚟香港借钱咧？ 系啊， 冇办法噶，你一定系买够晒香港地噶，因为原来香港银行借到钱买地。我嚟做生意，咁大陆要科水要现金，咁咪唔买大陆地，咪买香港地咯。买大陆地系点买咧？就喺香港发展商喺大陆买地就借香港银行嘅钱，咁又得。咁你谂下啦，度度都有借钱，咁有乜办法唔买贵香港地啫？咁同埋深圳亦都会继续上，因为咧亦都会有香港发展商去深圳买地，因为喺香港可以借到钱啊嘛，系咪？所以呢两边一互动起上嚟，你啲楼。 只有再跪落去。但是坦白讲，即使我提倡了楼盘，喂，提倡了咁耐，而家咁贵，即大家问我买唔买好，我都唔敢话答俾你听，包一定升，因为始终真系去到好贵嘅呢个地步。但是会唔会再即系系咪话高处未算高呢？冇人知道今次个顶去到边度，因为今次系冇咗地心吸力呢回事，因为有咗量化宽松，扭曲咗呢个商业嘅商业世界运行，所以嗰个地心吸力咧调翻转啦，可能有反地心吸力都未定。 不过我唔相信，即系深圳同香港咧互为影响，即系而家大陆好兴咧，即系大城区，广佛同城，广州影响紧佛山。佛山，我哋香港影响紧深圳，深圳影响翻香港。其实咧，如果以深圳个经济体睇咁强大咧，佢哋揾到嘅钱咧，系顶住香港唔会下沉嘅经济，只会追逐香港更加高。 我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因为我呢几日咧喺佛山咧，譬如同啲人倾，我有阿 Sam 哥唔同意啦。阿 Sam 哥虽然地产专业，但系我话俾你听，深圳你留意一下，冇一个。地方唔好话国家啦，冇一个地方系结嗰个经济结构系强大过深圳嘅。高科技做科网系咪？ 哦，系啊。 真真正正落嚟嘅落地嘅系真系做生产嘅，华为、中兴啱啱好啦，做航运、物流、船务、快件呢啲行业，跟住金融市场前海系咪啊？我话俾你听啊，喺 IFC 即系喺广州嘅 IFC 全部做卖空晒，但入去冇人嘅。但系你得前海，你真系一个单位难求。有金融业，而家深圳基本上仲有厂嘅，平山坑子都有，仲有回收业。 深圳嗰个人口嗰个流动性。同廣州、佛山嗰啲即係唔同， 唔同嗰啲流動 口，真係聚到， 佢流動人好多， 唔係流動人聚到人，你能夠揾到錢嘅你 入嚟 就買喺度買樓，追逐夢想，揾唔到你嘅錢，你就會想辦法揾到錢帶翻屋企，房地產，仲有農業啊，光明即係光明新區仲有農場、畜牧業啊，即係原來深圳仲有呢啲嘅，咁我問你啦，你一個經濟嘅结构啊，仲未计一个旅游业啊，香港人仲当咗个后花园，成日上嚟饮饮食食。 系啊系啊， 你话啦，你点样可以，你点样可以令到佢经济顶唔住，超越你香港系基本嘅。但系因为佢哋揾到钱，佢哋要保障佢哋嘅钱，佢哋一样会将啲钱流落嚟。即系而家你见到香港嘅股票，香港嘅股票900几亿、1000亿，枕呢轮枕长都有啦，系咪啊？就系顶得住啊！吓，你香港想翻转头都唔得，因为佢哋帮你顶住咗。 唔系啊，而家个问题系咧，佢哋而家觉得过嚟呢边买资产稳阵啊嘛，买股票唔稳阵啊嘛，所以咧股票嗰个限咧有限嘅。如果相对嚟讲啊，而家以楼市，我嚟做一个指标，如果楼市有个指数，你攞翻2007年香港咪去37000点嘅楼市，如果系攞个表攞个指标，已经100000点啦。如果以恒生指数嚟做一个参考啊，系咪先？绝对超过100000点啦，系嘛？而家问题就系你股票唔稳阵啊嘛，所以咧有钱佬揸住10亿嘅人咧，佢可能攞2亿出嚟买物业，但系咧唔会攞2-3千万出嚟买股票。 但系仲有一样嘢，点解话咧深圳顶得住？佢哋又落嚟搏命买，香港人喺深圳喺香港买唔到楼咧，因为深圳咧冇限购，香港人而家拼命喺谋喺。深圳想办法令到自己够钱保得住，同埋因为咧，即系我啱啱学翻嚟嘅啫。啊 ，Benson 哥教我，佢话楼宇值唔值得买两样嘢嘅啫。第一有冇二手盘，第二有冇租盘。如果两样都冇问题嘅，深圳就两样都冇问题啦。咁就即系话买得过呢、这个基本嘅。你话层楼值几多钱冇用，一个二手盘，一个租盘。如果嗰笪地方系 O K 嘅， 所有资产都睇呢两样嘢嘅。 吓，个计数嘅啫，你唔理嗰度系嗰层咧系新定旧，我就睇两样嘢嘅啫，其他唔会睇第三样嘢。所以 Benson 哥咁掂啊，啊新偶像就系、是、咁。而香港亦都因为深圳大量嘅新贵，虽然香港人本身好有钱，但系加埋嘅互惠、互补、互利啊， 兩邊的樓價和消費市場是不會跌 的。有一樣東西是很誇張的，就是我看保安那些不是什麼出名 的豪宅來的，但是呢他們間中的面積嚇都嚇死，250、300、350， 同樣那樣 平方米啊， 是啊， 平方米啊， 不是，咁你深圳市嗰啲又好细嘅， 唔系啊，即系我，哇，吓鸠死我！你保安2000几、3000几、4000万住保安唔卵系啊嘛， 唔出奇啊！ 喂，即系唔系啊？你系匪夷所思啊！佢哋画啲面积，跟住我问翻佢，佢系啊，系要大先得噶，华侨城5000尺、6000尺、7000尺，一炮过卖鸠晒啊！唉，你吓你谂都谂唔到啊！即系咧，其实全中国嘅有钱佬咧，其实全部都喺晒深圳。 喂，二十年前都讲噶啦，系咪啊？去到北京方知自己官少，去到深圳先自己钱少，系呢个好正确噶。 系啊，而家你啲钱系落晒嚟深圳，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佢话咧，要超越你人均 GDP 咧，就超越唔到香港噶啦。你话个名咧、品牌咧，都超越唔到香港噶啦。你要等到呢个叫香港周六福改名做深圳周六福集团，又或者香港周大福都放弃香港， 人均系 迁拆深圳，叫做深圳周大福企业，咁样咧，香港就真系变咗俾你超越，你人均就过唔到。不过咧，你全国嘅有钱佬谷晒喺嗰度，即系好似秦始皇系嘛，将所有富户迁去咸阳，咸阳咪变咗最。GDP 最大最最最 少幾萬人，佢二千幾萬人口啊！你記住， 唔過2000万，但係咧佢係常住人口咧，即係佢本身深圳市户籍好似得200万， 户籍就好少啦， 好少200万。 但係啲有錢嘅搬咗落去啊嘛， 有錢搬咗落去，佢嗰啲人其實佢唔使攞深圳户籍嘅，佢都唔稀罕你嗰啲福利，佢哋淨係要 佢嗰個人啫嘛。人口統計你唔可以用香港嘅，因為香港你有得統計到，你入境係要登記。佢嗰度系唔系搭个飞机就嚟噶 嘛？我而家系喎，深圳嗰啲二线关更加唔使喎，因为以前仲有二线关，你喺保安嗰啲 通行证啊， 你要通行证啊嘛，而家 其实冇分关噶啦，系啊，你而家就其实你要喺布吉，喺布吉啊，分分我哋以前叫布吉做二线关， 系啊， 但系喺布吉分分钟近过莲塘啦，离市中心，同埋仲有地铁，成条地铁好近噶啫，佢嘅地铁冇广州咁挤迫，同埋方便。 唉，所以咧，即系咧，嗱，我哋而家睇翻啦，好多好多叫做我哋之后会深入 我哋系咪叫人北望神州？其实 唔系， 深圳真系好近。 我哋会深即系深入了解一下，因为咧，你老实讲啊，你亦都要了解一下你嘅对手做紧乜。嗱，我哋如果你攞深圳嚟做你嘅呢个对手啊，你话当系全即系竞争对手好乜都好啦，你起码要了解人哋先。你唔好大陆閪知啦，閪乜乜乜冇意思啊，讲呢啲嘢系咪先？因为咧，而家香港恒生指数。占咗七成是国企，如果你掹起啲国企咧，恒指而家得翻8000点嘅啫，系咪先？冇20000几点嘅。但系一个对你咁影响咁大嘅地方，你唔单止对佢唔了解，你样样嘢都当佢冇存在。老实讲啊，你系自己自欺欺人啫。 即系你嘢你要理解，你系要了解，你唔认同佢都，你唔认同都，你都要认识。 系啊， 你最简单。嗰班咁嘅勇武派就係唔認識，咪搞到而家咁咯。 係咯， 我成日都講，你勇武派嗰班友，喂，你又話要獨立又話成，喂，你要獨立噶，你第一件事你就要認識而家個環境係咩先得㗎。 即係好似我， 你個對手你都唔知嘅，咁你做咩啊？ 唔係啊，你對自己即係你其實對自己一無所知，你對你個對手一無所知，你點樣去即係你政治你點樣操作啊？ 唔係啊，而家咪一樣咯。我哋香港而家人社自公，系咪啊？ 又讲佢哋， 唔系即系咁样讲，佢即系对一冇，因为好似白痴咁噶嘛，佢冇了解过而家个香港嘅形势啊，啲民情啊系点样？佢净系做佢自己嘢啫嘛，同本土派冇分别。佢哋就系做谂自己点样做啫嘛，佢冇理个实际环境啊嘛。如果打仗，你就扑咗街啦，系咪啊？咩叫天时地利人和？你样样都冇啊！是不是你要有天时有地利人和，是不是 而家系连防线摆喺边度都未知 嘅。系啊，冇错啦。对你我哋能够守到嘅个最后尾个位置喺边度，由边个再出发嘅点都冇。 唉，即系总之咧，我哋嗰个节目咧，其实就会想大家认识多少少，你哋而家身处紧喺咩时代？ 喂，这个节目的特色就是会讲多些商业的东西。你从商业角度呢，其实是对于你想其他东西呢，那个思考方式呢，你都会想得清楚很多。 我成日被人骂我五毛，其实我都讲多件事。 有啲嘢我認同嘅，不過佢做得嗰、那個嗰、那個政策唔啱嘅。香港嘅後生仔，你話洗腦洗腦了解國情就不必，但係真係要翻去睇下，記嗰、那個嗰、那個你嘅競爭對手，或者你將來可以發展事業啊各樣嘢咧，你都不離不開中國呢個因素， 這個、 你真係要睇嘅。 依、這個絕對啦，即係老實講，你唔能夠話，喂，你當佢唔存在咁就得噶，唔夠理佢。 我講一句，本土即係咁樣獨立派班友，我話俾你聽，香港就算係俾你班友講啊，退一萬步啊，話獨立咗啊。那个是你的邻国来的嘛，那个是大过你很多的邻国来的嘛，你是不是可以不理他先？ 是啊，这个绝对是啦。喂，当年新加坡只可以因为独立就是人家不 要他。马来西亚不要你 喂。当年香港的对手就可能是新加坡即是可能是台北。但是而家就唔係啦嘛，而家你嘅对手新嘅对手就係上海啊、深圳呢啲地方。 唔系，一定係深圳，上海反而唔係对手。 系啊，上海而家都已经唔系威胁到香港。 唔系啊，你以前系。廣州好巴閉嘅，譬如好似我嘅話，即係有啲人唔認同啦，或者廣州幾個網友都唔認同。我自己眼光就係廣州而家就變成咗另外一個香港，佢泡沫化咗。咁點解呢？以前係成個全個廣東省或者全個國家嘅集散地，上海都係所有嘅物流貨運啊，或者你要買賣嘅嘢全部喺曬嗰度。十三行啊，全都，但係而家冇淘寶將你已經你嘅功能全部泡沫化咗。你而家真係成個廣州，你去問下，你問下你有咩產業？ 喂，最簡單，你睇、就是、你搭飛，你翻去國內搭飛機就知啦。你睇下嗰班飛機，一定介紹啲航線地圖啊嘛。廣州俾人勾咗出嚟㗎。真系咩勾咗出嚟噶？深圳一指就上咗去南昌，唔知咩咩南宁， 因为呢个系以前嘅事咧，因为以前广州叫做省城啊嘛。咁但系你依家已经冇晒，你已经唔系嗰个环境啦。 我话俾你听啊，六年前都仲系，六年前我上广州，你啲人话哎呀，你有几开到？我唔系啊，我虽然我好少喺度，但系我都话啦，对上一次网上我上去。我真係停低咗我自己一個人之後早，我真係搭車呢度行嗰度行去睇呀傳統佢哋你話哎呀網上嘅嘢關 Q 你廣州市咩係咪呀喺晒深圳喺東莞喺好多地方因為除咗個基地之外邊度都做到嘅因為是網上㗎嘛。但係你傳統你維護住嘅以前嗰啲咩鞋城呀、啊乜乜城啊，全部空洞晒噶啦，冇人再喺嗰度等啊！白马咩？以前我哋卖服装啊，白马批发市场唔使啦，厂家直销啦，淘宝几多都有。 嗯， 你物流都已经瓜咗噶啦，快件都 即系要谂转型啦。其实佢讲晒， 但系佢哋而家冇广州，而家最紧要就系做乜嘢咧？炒楼咯，想办法谷高楼市。 唔系啊，广州嘅楼亦都系偏低嘅。相比深圳啊， 相比深圳低， 系啊，真系低好多噶。系啲人我朋友喺广州附近买楼，100万买翻嚟，而家蚀捻咗30万、30几、40万， 咁我又唔认同， 我又跌到扑街，佢话好捻惨买楼， 我又唔认同。广州嘅楼而家限购， 即系 case 佢都系广州边，就唔系广州，系真系好捻惨嘅。 因为我自己都讲啦，讲多少少够钟，佛山而家都限购啦。佛山要限购，因为太多的钱要流入房地产，顶唔住。反而深圳冇香港人上去买楼， 冇限购。你最近上咗佛山啊嘛？早啲跟埋去啦。 唔系啊，琴日啫， 琴日咋？ 都之前都去过。 啊、喂，咁啊，喂，我哋下次再讲呢个节目啦。咁啊，喂，系咪听日我哋呢个节目唔会有啊？因为今日呢个特别做完，听日边有咁多嘢讲啊？ 今晚睇下收唔收得先啦、 啊。好啦，咁啊，听日先再决定啦。 听日再决定。 系啊，唉，好攰啊，而家个人唔舒服啊， 系啊。好啦，呢次到呢度， 系， 拜拜。 拜拜。